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四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好，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张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社团聊天截图引发网友热议。低年级学生会某试用干事询问七号要开会吗，并艾特了杨学长，遭到社群管理员斥责。杨主席是你们直接艾特的，现在你是在叫学长，我不想再看见第二次。另一位社群管理员还提示所有成员，请各位试用干事以后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日前，中山大学学生会公布了一份干部公示名单，任命200多名学生为部长级、副部长级。而四川理工学院某社团主席就更厉害了，学弟学妹们给本就互不相识的社团主席发祝福短信，结果发错了名字。这位社团主席居然责罚人家把他的名字抄50遍，还要开大会检查。网友直呼学生会充斥着官僚之风。如何看待学生会官僚化现象？大学应该为学生营造怎样的成长环境？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收听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谈论的话题是：杨主席是你直接艾特的吗？如何看待学生会的官僚化？为大家邀请到传媒学者周奎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的熊天红同学，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此次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观点或者是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与节目的互动。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连续6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大学教授登上小学课堂，8所高校助力朝阳中小学课后服务，国考近80%职位应届考生可报考，本科生可报考职位占90%以上。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发布了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连续6年占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4%。 公告显示，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42,562.0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9.45%，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4,207.75亿元，比上年增长 8.95%， 这是自2012年首次超过 4%以来，连续六年保持在4%以上，4%成果进一步巩固。新学期开始，市教委推出中小学弹性离校制度，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及课后托管服务。目前朝阳区已经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八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共服务24所小学，汇集506个班级、197个社团。朝阳区教委介绍，各学校会根据合作高校的特有专业，结合不同年纪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和社团。下一步，朝阳区还会继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更多的优质资源，丰富朝阳区中小学的课后服务。记者日前从中国音乐学院了解到，全球音乐教育联盟将开启国际联合人才培养机制。中国音乐学院将与联盟成员开展2+2本科、1+1+1研究生联合人才培养项目，以及4+2或4+1本硕连读项目。其中2+2项目由中国音乐学院与英国利兹学院合作开展，中国音乐学院所有专业学生均可以申请该校，包括流行音乐、爵士、音乐制作、音乐商务在内的优势专业，最终获得中国音乐学院与英国利兹音乐学院分别授予的学士学位与毕业证书。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开始网上报名，职位表也已经公布了。从招录职位可以看出，本科学历为招录主体，占到总职位数的90%以上，有近80%职位不限工作经历，应届生可选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专家提示，这次机构改革的深度比较大，分和重组的幅度更超过了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的任何一次改革，许多机关以新的名义、新的职能出现。因为要联系每个单位的历史情况去找到自己想要报考的单位是有些困难的，面对新的名称要具备相关的背景知识，才能将一个个新名称与心目中所知的机关对上号，因此这需要报考者了解改革背景，熟悉机构职能，联系自身实际，精准地选择报考的目标机关。日前，北大校友桥牌赛在北京大学开幕。据了解，北大是全国高校中桥牌氛围最好的学校之一。在运动普及方面，每学期的桥牌选修课都有近100名学生参加。桥牌协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活动传统。在竞赛方面，北大曾多次获得全国大学生的冠军。在北大的校友中，也有多名职业选手，其中不乏国手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今天是24节气中的霜降，霜降节气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意味着冬天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一起了解一下霜降节气。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第一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客座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讲师。 霜降是农历24节气之一，它是第18个节气，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般呢，在每年公历的10月23号左右，霜降这个节气，它本身的含义，它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冬天开始有霜了， 在初秋之晨，落叶上布满露水，深秋之晨，大地上凝华着一片白霜。是不是有点想到老舍先生曾经埋怨过的北京的天气？老舍先生说呀，说北京的四季只有秋天比较好，但是常常呢闹霜冻，害得他辛辛苦苦养的花儿啊遭殃。那么霜冻是一种灾害性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霜啊，那么它是一种灾害天气，但是呢霜降却并不完全如此啊。那么有的时候啊，对一些农作物而言，它的作用反而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萝卜在有霜以后才开始采收，因为有霜，所以白萝卜变得非常的脆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一想，是不是这种霜就像白糖一样把萝卜给腌甜了呢啊。那么霜与露一样也是可以入药的，那么霜的入药大多和这种植物有关，比如说被霜打落的柿子叶啊，就是俗称的霜柿叶。那么经过霜降的桑叶也是一种药，就是霜桑叶啊，它们有人们眼中的一种桑味，就是一苦一甜的味道。所以这个霜啊，因为是空气中的水凝化为霜，它比露还要纯净，它是没有味道的。霜是时间的指针，看到霜，人们就想到了秋天能够品尝的味道，这真是无味中的一种智慧。那么你是否因为好奇去品尝过霜的味道？可以说霜是秋天最富有诗意的景致之一，很多很多的文人呢，不吝笔墨的描写，让它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的神奇。我们会想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这是曹丕的燕歌行。我们也会想到杜牧的那首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们也会想到白露为霜的这首诗，悲秋江虽晚，繁露已成霜，遍主芦仙白，沾梨橘子黄。应中明远次，拥雁渡三湘。那么这些诗啊，我们到最后再给大家去介绍一首杨万里的霜晓。荒荒瘦日作秋晖，稍稍微喧破晓飞，只有江枫偏得意，叶罗霜水染红衣。那么这是北宋杨万里的一首霜晓啊，读之啊确实是很有一种雅趣意趣与纯净之趣。那么这应该是上天赐予我们最有诗意的一个节气，希望大家好好的去体味去品尝。 好的，最后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于10月27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届时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在家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直播过程当中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将现场为您解答，您可以拨打预约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好的，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杨主席是你直接艾特的吗？如何看待学生会的官僚化现象？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一张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社团聊天截图引发网友热议。低年级学生会某试用干事询问：“7号要开会吗？”并艾特了杨学长。 遭到社群管理员斥责，杨主席是你们直接艾特的，现在你是在叫学长，我不想再看见第二次。另一位社群管理员还提示所有成员，请各位试用干事以后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日前，中山大学学生会公布了一份干部公示名单，任命200多名学生为部长级、副部长级。而四川理工学院某社团主席就更厉害了，学弟学妹们给本就互不相识的社团主席发祝福短信，结果发错了名字。这位社团主席居然责罚人家把他的名字抄50遍，还要开大会检查。网友直呼，学生会充斥着官僚之风。如何看待学生会官僚化现象？大学应该为学生营造怎样的成长环境？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是，杨主席是你直接艾特的吗？如何看待学生会的官僚化现象？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媒体评论员、传媒学者周奎副教授。周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 欢迎周教授。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邀请到了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的熊天红同学。小熊您好。 大家好，我是天红。 好，欢迎二位哈。刚才我们从这个预告里边也听到了哈，这么一句，请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哎，我刚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的哈，还以为是某个人物呢哈。而且这社团管理员也特有意思哈，人家杨主席还没发话呢，也不知道他的愤怒从何而来哈。不知道两位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周教授啊，小熊先说。 我刚看时候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因为确实。在也不仅仅是他这所学校吧，在我们学校也存在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很多社团的部长啊，或者我们所谓的学长学姐，他都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获得一种自我的满足感，而且像我们学弟初来乍到，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生人刚进入社团，也希望能够通过和学长学姐类似于套近乎，或者是我们俗称的就是拍马嘛，给他来跟学长套近乎而获得他的好感。但是确实像杨主席这种做法，还有就是他就是他们群里其他那些成员给杨主席帮腔，这个现象我就是很正常，但是可能在言辞上确实是有一些过了。 小熊觉得挺正常的哈，不知道周教授怎么看呢？ 这个就是我看上去就有点像所谓叫高仿的官僚化或者官僚主义 高仿版。 因为你说他是官僚，他也不是官，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他可能有一些利益分配的这种能力吧。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态之下，你可以看到可能不仅仅是这两天传在这个网上的这些新闻里的这些高校，其实普遍存在的哈，在一些学校里头能引发大家的共鸣。你可以看到他这种所谓是主席也是你能 at 的，就感觉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同学之间的询问， 是的， 而是一个越级上报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脑子里的这种级别的观念，或者我们说用费孝通先生说的这种差序格局，已经在他的大脑里根深蒂固了，所以这可能是让很多人觉得很反感的一个原因。 我记得刚才小熊说刚来的时候可能新人哈总会这样，但是你在高中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吗？ 高中跟大学其实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刚进高中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确的这种社团呀、学生会这种概念，其实有也都是小打小闹，而且那时候家里面还有社会都是说高中阶段还是以学习为重，没有就是说要把社团活动或者学生会搁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到了大学都开始说要跟社会接轨，要逐步融入社会，那时候已经把学生会看得很重，而且大学这个集体也远比高中那个氛围更大一些。 周教授您觉得就是为什么上了大学之后啊咱们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比较质朴的纯真少年哈，为什么会在高校的时候会有这种咱们今天所聊的这个官僚化的现象呢？ 这个所谓的官僚化背后啊，其实我觉得它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夹杂在其中。你比如说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差别是，高中可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里的学生大多都是本地的，可能有一些外地学生都是少数调过来的，但是大学里头大家都是五湖四海的。OK， 所以那么在学生会的这种亲疏远近的这种差序格局的构成当中，那可能 能就有一些所谓地域的因素了，比如这是老乡啊，咱们都是哪个地方的老乡，那老哥拉你一把是吧，提拔你当个副部长什么的，就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这都是现实存在的哈。另外一些呢，可能还有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年龄有关系，比如说我是师兄你是师弟你就得听我的，他变成了一个学院内部的长老这样的一种形式。可能还有一些是跟学，就是学员啊，就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如果在学校的学生会的话，我们是一个学院的，要互相帮持一下，所以这个可能是在高中里头没有这么复杂的这种社会因素的构成，所以使得所谓大学的这种啊，所谓的这种叫做官僚化的这种风气，其实背后夹杂了更多社会的不同的因素的这种考虑在其中。 嗯，怪不得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哈，它总会夹杂这些社会的一些因素哈。 是， 分享一个我大学的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是我们广播站，然后我们一个广播站大会开大会的时候，站长公然拍桌子，哎，特别愤怒，批评一个新入站的站员，当时说的那个话我还记得，说你在学校里边别跟我装，首先你是不尊重我的，就别怪我在会上对你不客气。当然我只是一种非常这个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哈，肯定还爆了粗口哈。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特别有意思，原因就是因为走在这个校园里边，这个新来的学弟没有给他打招呼，因为确实眼睛近视嘛。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理解哈，确实不是因为我故意不跟你打招呼，是因为我真瞎，确实是有这种原因，所以真的能理解哈。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想一想，你说大家都是学生哈，何必这样呢？而且你并不比人高人一等。所以我相信在高中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是质朴的好少年，但是为什么进了这个大学之后会出现这种口吻，这种口吻背后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造成的呢？周教授，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的风气啊，包括有一些特定的这种地点的这种啊所谓的不良的官场风气在大学校园里的这样一种投射。因为你说从高中的孩子到大学怎么突然就变了，他肯定是学了什么，而且这个学的肯定是学的不是学的特别好的那种东西，所以他从命名上，你比如说主席也是能直接艾特吗？包括南方某高校说学生会任命了一堆办公室副主任括号享受正部级待遇。这东西你说他们的校长可能都也就是一个正厅或者是一个副部，他们的学生会底下一个干事就能干到正部级，这完全是胡扯，而且是贻笑大方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良的一种效仿，那么背后其实也是说明社会风气需要在不断的进化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才能是真正的治本的这么一种方法。 小熊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差异还体现在学校的一 种评价制度，就是现在很多高校他们都有一个叫做综合评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和你奖学金以后就业啊还有退休都是挂钩的，然后如果你加入到学生会，然后当会给你获得一定的加分，然后除此之外呢，跟所谓的官僚之风挂钩的就是当你在学生会达到不同级别的话是可以获得不同加分的，比如说我就是普通的一个干事，我可能加 0.5 分，但我要干到一个比如说部里副部长，我可能加到一个 0.8， 我要是部长可能能加一分甚至是更多。然后 这可能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加分加一分 0.5 分是一个纯度特别高的分， 对对对， 它是你的综合测评最后算下来的那个均分，也就是说你直接在上面加0.5分或者一分，如果你要折合成你平常的那些专业学习的话，你可能要加到5分到10分。 对对对，就比如说拿我们专业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折完之后如果加了0.5 0.6，相当于你的专业课成绩要有10分这样一个优势，而且是在我们专业课上想获得10分甚至以上这样一个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加入这个部门，有的部门可能并不需要占用你什么时间，就是开个会点个卯，你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加分。然后但是更重要一点是有时候你的如果是干事的加分是需要通过部长那边给你认可才能获得这一个加分，你的多加分的多少都是由你的学长学姐或者是那里面说你的上级那些部长来给你打的，所以这样也间接的就是体现那些干事必须要重视自己和那些部长的关系。 我的天哪，还有这么多门道啊！我大学真没加入过学生会，我现在才知道，我 错失了好多分。 对，我整个大学白过了，但是最后还是顺利毕业了。你看只有大学生学生会是这样吗？其他社团，比如说我参加，那加的分值和大学学生会相比， 各个社团都是有的，但是完全投入比例就不一样。像我开始加入了民乐团，民乐团的话，它就是一个纯艺术性的组织，当然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些管理嘛。他加的分 也就是 0.5-0.6， 但是这个我是要每周花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去排练的。然后但是如果你就加入一个学生会，有的一些部门就是开个会，然后大家一块聊聊天，也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的事务性的，但他投入精力就远远要小于这些艺术类的、体育类的这些社团活动。 哦，我的天哪，原来在大学里边加个分也是这么难啊！ 所以你大一刚来的时候，就会有师兄师姐来告诉你怎么样来做一个非常精致的大学生哈，就是说精算以后你这么做最合适，效率最高，性价比最高，所以你的整个大学体验就变成了一个定量计算的游戏。我觉得这是和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它的最终目的恰恰是相反的。 对，确实在我们院因为竞争特别的激烈，就是对于出国奖学金这方面，所以很多像我的室友他们会专门拿出一个表，他们在招新的时候他们不会看自己兴趣在哪里，而是看这个社团它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它能给我带来综评加多少，然后这样算出一个比例，然后我抛去阿语我有多少的业余时间，我怎么把这些选项对进去能够获得最大的综评加分。很多同学大学基本上他们社团选择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 哎呀，所以说一进入大学他会有一种这样的氛围哈，很多就被限定住了，觉得如果我要是不这样做，那我整个大学就是不精致的，我是混不出来的，所以这样会把同学卡住。其实你看，那我也没加过，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也有很多提升自己的机会哈。 我觉得如果是其实周围存在那么个别同学他们有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当这样一个就是在依靠综评加分来选社团，选自己大学生活成为一种氛围的时候，如果你自己不加入其中，那你如果还想获得到那些机会是很困难的，你也会间接的就是带入到他们这种唯综评唯加分论这样一个选择社团的风气之中。 所以当我们大学毕业之后跳出这个圈子再反过头来看一下的话，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哈，不用太过于焦虑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杨主席是你直接艾特的吗？如何看待学生会的官僚化现象？大家赶紧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另外呢，广告之前有一段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于10月27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届时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的考生考试的细节、校考时间以及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学校会怎么插手呢？怎么干预呢？ 您说就是那个斥责底下那个干事的那个人。 对，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作风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席没有说，他先率先去表态啊，一方面表达自己是主席面前说话说了算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主席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忠心吧。 哎呀， 所以其实他是制定了一个，他不仅仅制定了这个群的聊天规则，实际上他也制定了整个学生会，他们那个学生会的啊，所谓的这种内部的文化氛围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知道学校他们的学校会怎么干预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更需要被关爱的是那个被他呵斥的人，因为某种意义上，那个孩子可能也是像小熊这样大一或者大二，一进来就被这么一个大三或者大四的学长呵斥一分，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理霸凌的一种表现。 对， 那他就不敢说话了，对吧？他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该自处。我觉得这个艾特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尊卑这件事情，所以你艾特领导并没有说我就好像不尊重他，直接艾特他就好像是直呼其名一样。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啊，需要学校去给一些帮助啊，去纠正这种已经是走偏了的社团文化或者学生会文化等走向正轨。 那比如说对于这种个别现象哈，个别同学的心理的这个层面的现象，我们该如何引导呢？就比如说这个社群管理员这类的学生，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去多上一些情商课，或者是跳出自己这种小圈子的这种文化和这种所谓最就是最糟粕的所谓的暗黑的这种人际关系学的这种东西，因为你大学来的东西学的不是这些东西，而且你在这里头学的这一套，说白了，你大学毕业以后，我保证三个月之内彻底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真正能留下来的是你自己孤独一个人在图书馆里对你专业的这种专注的这种执着的钻研，它能够伴随你一辈子。你在那一刻在这个学生会里混得特别好的这种很浅层次的这种社交资本的积累和人际关系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所谓的累积，实际上在毕业以后99%的情况下会老死不相往来。我向所有的如果在听的有学生的话，我向你们保证，所以你不必太在乎啊，不必太在乎这一个人对你的呵斥怎么样，因为毕业以后谁都不知道在哪儿呢。真正能跟着你一切你自己属于自己的是你投入在自己身上投资的这些时间，所以这个是真正会伴随你一生的。而且我刚才也想说，大学阶段是你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段，你不需要去刻意的逢迎和拍马屁就能够应该得到别人对你专业认可的一段时期，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珍惜来强大自己。当你自己做强大以后，别人自然就愿意跟你交往，因为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很酷的人，你专业很好，对吧？你有值得被仰视的这种地方。 哎呀，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千万别耍那个小聪明哈，一定要拎得清，你知道你大学里边你该干的正事是什么哈。这个是社群管理员这一类的。还有一类就是艾特那个杨学长的那位弱弱的那个大学新生哈。我不知道小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呢？ 像我觉得像北外 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就我加的，我就加了我们院里的那个算是学生会的体育部嘛。然后整体来说，我们那个因为其实我们院是事情太多太忙了，所以我们整体来说我们部门办事效率比较高，然后那些部长根本没有时间就给我们开这种就是像以上这种情况这种大会，都是直接布置任务直接干活。如果你哪个地方没有办好，也是就是明确的就是说你事情没有办好，因为这件事情来指责你，绝对不会说因为那种外在形式而对你进行指责。然后北外确实也在一些其他社团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个人的就是有两种情况的选择，一个就是要是感觉不爽就直接退了 啊。 对，再有一个，如果确实感觉，比如说是艺术类的，自己对这个社团确实舍不得，再有就是说，确实为了那个功利一点啊，就是为了那个综评加分，那就不搭理他，就是该干嘛干嘛，就是有时候脸皮稍微，就是所谓的说脸皮稍微厚一点，也我觉得也无所谓。 你原来是这个心理比较强大的哈，可以说服自己的。 是。 但是对于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接受不了，会产生心理的阴影哈。那对于这些同学我们如何给他们引导呢？ 我觉得刚才那一段对话里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就是点，就是他是斥责那个学生。就这是典型的一种霸凌的方式，就是叫指责受害者。你让这个就很弱弱的这个大一的小孩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社会行为不得当导致自己被批评，甚至还反过来说你看师兄是为你好，上了班以后谁跟你说这个。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就是去谴责一个叫不完美的受害者的一个形象，把这种本来是过错的东西来加害给一个受害方，那么让他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孩子就是他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主席， 我觉得同学之间还是别互相叫官位吧。我觉得不要叫什么部长、主席的，在到学校里头， 大家都是学生嘛， 都是同学， 是 同学。我觉得同学是最好的。你比如说像清华、北大、人大的一些校友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校友回来以后，有些肯定当大官了，有些可能就是普通人，他们彼此之间还是以同学相称。我觉得同学是最好的一种称呼，所以不要叫互相是什么学长啊，或者是什么主席，就更荒唐了。比如我有一个学生曾经有一次拿着他的简历来给我，他要申请国外的留学，他曾经当过这个文艺部部长，就是学生会的，他的英文翻译叫曾经当过 Minister of Culture， 就是用的那个词儿就是文化部部长的那个词儿，特别荒唐。实际上英文一查，那个部长就是一个 coordinator， 就是一个协调员的意思。所以你从一个双语的角度，尤其像北外都是学外语的，你从一个多语种的角度来隔着山看一下，可能我们有一些真的是自己需要反思的点。 其实当别人一口一个的主席部长这样叫你，你会自己的言行举止也会不自觉的会融入到那个角色定位当中去哈。你看我们那个预告里边，这个某大学称学长为正部长、副部长，还列了这个200多人的一个名单哈。这种称呼在两位看来有没有问题呢？小熊， 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 有这么一个称呼是，在便于管理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跟学校的那个评价体系是挂钩的。但是如果就是在正常的社团生活中啊，如果就是反复强调就是称呼要求必须喊部长，其实反倒是把那种学生之间大学的那种同学友好的那种关系给破坏了，就是靠着这一种部长就像一道墙一样。原来我们比如说学长我们出去约个饭，这种感觉就是正常的那种社交嘛，说部长我们去吃个饭嘛，这就乍一看就有一点就是那种正式的那种访问邀请的感觉了。 所以在同学之中没有必要哈，那个长辈尊卑，其实我们对于长辈哈，那个年代和年代不一样，可以有一些这种尊重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同学和同学之间真的不用太过于刻意哈。周教授您看，如果要是在大学里面哈，学生如果过早的就进入这样的一个角色，会给他自身的成长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这种什么部长啊、什么副部长这种称呼，就是大型的 cosplay 车祸现场，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他学生会嘛，他其实就是归学工部管理的这么一个学生自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是让同学们之间能够互相在活动的组织当中得到锻炼。其实我自己知道，有些学生会是非常平等的，这可能每个学校的这个内部文化差异也是存在的。有些学校学生会他尽管叫部长，实际上他们平常觉得自己叫自己部长，你不觉得臊得慌吗？对吧？就是他会有这种耻感，我觉得这种耻感是对的，因为我们不是以所谓的部长在学校里头来存在的这么一个身份，我们都是学生。但在另外一些学校，可能这个学风不正啊，或者是受到不良风气影响比较严重的这些地方，那可能他真的就拿自己当个部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纠正的，而且他可能是一个投射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管理者本身他的这种导向就没有做好，所以让学生觉得跟老师搞好关系啊，去拍老师马屁，他可能就能得到更多的综合测评加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两种，一个就是我跟你玩，我跟着屁股后边，我就甘当你的马仔；另外一种孩子就是我完全不理你们，你们玩你们那一套，我综合测评我一分都不加，我就靠我的专业课，我就是能硬生生的把你的分数给拉回来。但是拉回来这些分数是我学到的东西，我毕业以后靠这个东西申请去其他学校读研究生，更好的学校读研究生，甚至是出国读研究生，那这些东西是能跟着我走一辈子的。那我其实也发现有这样的学生，就在本科阶段默默无闻，你在任何学生会组织里头都没有见到他，但是毕业的时候发现他申请到了剑桥大学的硕士甚至是博士。这样的学生你会觉得，哦，他自己在一个很稳定的自我评价的价值观体系里头走了4年，很不容易，因为这有很大的社会压力的。你身边全是部长、副部长，一个宿舍三个副部，你就是一个素人怎么办？你晚上吃饭没法吃了，是吧？但是他自己能够很稳定的自我评价，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也是一个18岁进大学、22岁毕业的本科学生需要完成的一种蜕变的过程。 踏踏实实的其实才是大智慧哈。 没错， 我们会发现大学里面有很多同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这种道理，有很多同学可能是毕了业之后，他反观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这个道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大学里面还会局限于自我的这样的一种意识里面哈。刚才我们聊到，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这种性格的同学，但是为什么到了大学里面一下就变了，可能也是一个大学整体的一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哈。那两位觉得你们理想中的大学校园的环境和氛围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哪些值得完善的地方？小熊， 我觉得应该还是给学生的空间更多一些吧。完了，无论是学生会好还是社团也好，就是不要因为 不要让大学生去干那种纯机械性纯体力性而没有那种对于自己有一些收获的东西。 嗯， 就这些东西因为到了大学要肯定只有进入这个社团你才能够获得。 嗯， 就像民乐团，我只有进了民乐团我才能够提高我的音乐技术。 嗯， 而并不是像有些社团去了就是相当于给人增人头了。 嗯， 这样相当于一个机械，就是在浪费我们大学的时间。大学时间真的是很宝贵的，与其把这个时间浪费在就是看那种没有意义的会上，还不如要么增强一下自己专业知识， 嗯， 要么就是世界那么大，出去看看吧。 嗯，好，比如说小童经常去骑行哈，嗯，骑行的感受有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骑行感觉最大就是能够让自己把自己完全放松，去享受只有自己和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嗯， 而没有外在任何的任务，完了任何的人际关系， 嗯， 然后其他一切你需要动脑去思考的来束缚住你，只需要尽情享受那个身体上痛苦的那种感觉。 身体上痛苦， 身体上痛苦，但是那个时候你精神上是非常的享受，因为你是就是靠你身体上这种痛苦而换来了一种绝对的心理的放松， 嗯， 看着那种风景。 哎，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哈。大学的时候是难能的有大把的机会出去旅行的时间，所以说与其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小圈子，不如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出去旅行，放松一下，嗯，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哈。啊，我不知道周教授怎么看这种现象。 特别同意，就是说你与其每天在那个小圈子里头去讨好那两个那个就是高仿的副部长还是什么，你还不如有更大的世界。就是说因为大学四年真的是你很少有四年，就是这时光很重要，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去读什么的书，如果你在这四年你想你每天是跟那些人在打交道，还是你去图书馆去借这个古希腊的古罗马的这些哲学家们跟他对话，你获得的精神上的这种愉悦感会更强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自己的修行。你当然我觉得也能理解这些孩子，因为他大一刚来的时候说白了什么都不知道， 嗯， 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异乡人，像我们也是从外地到一个地方去上学，一下子觉得哦，师兄师姐都这么做，那可能就是对的。他会臣服于一种所谓叫群体性压力。 嗯， 这种群体性压力在学生会的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里头，它已经形成的非常固化了，它变成了一套制度。所以你大一该干什么，大二干事，大二提个副部，大三就能冲击一下正部级，是吧？在那个大四就退了嘛，对吧？因为你到年龄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时间流程管理里头，他会把你规训到那个里面。实际上是这一套文化对你的一种时间的规训，那背后实际上是对你整个心智的规训。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尤其在那种不良文化之下，它可能摧毁的你不是四年，可能会影响你到40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要知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价值观来支撑，来支持不同的大学生本科生有不同的活法。有些人可能他擅长于这，他爱在做这个学生会工作，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有些学生他就是不合群，我们要容忍身边那些不合群的孩子们，那他们自己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说不定过几年就让你为之一振，拿出了一个让学院为之自豪的一个成就，而当年他可能谁都不知道他是谁。 嗯， 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可能也是高校需要存在的一种合理性。 嗯，那比如说从高校层面哈，咱们从细节方面，课堂还有老师的教育引导方面，咱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命名方面，刚才其实说了很长时间，其实我跟小熊的这个观点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命名本身是一种角色分配，你叫久了以后吧，你可能这自己会带入到那种身份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还是以同学相称，我觉得这个不难，每个人其实互相之间称同学，不要称部长什么这种就年轻人的油腻感的这种称呼，别老斥责我们中年人很油腻。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学中年人学得更油腻，所以我们不要去用这一套所谓的这种官僚的这种称呼，在学校的这种同学少年的大好时光里头去取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宽容之心。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刚才聊到一点，我们聊到核心了，就是这种评价制度。我其实是比较反对哈，通过学生会的这种活动给综合测评加分，这么一种简单的加分方法，里头有大量的这种人情世故的问题。那我觉得学习就是学习，你可以把你的参与的学生活动列在其中，你参加过这么多社团活动作为一种增补项，但是怎么算分，我觉得就需要可以再去考虑考虑，因为有分有利益分配，它可能就会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关系。 嗯，我们希望无论是同学还是我们的校园环境都是更小清新一些哈，啊，别在这么青春年华的年纪里边加了这么多油腻的成分哈。嗯，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谈论的话题是杨主席是你直接 艾特的吗？如何看待学生会的官僚化现象？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媒体评论员、传媒学者周奎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熊天红同学。那么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于10月27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届时呢，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在家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将现场为您解答，可以拨打预约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一张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社团聊天截图引发网友热议。低年级学生会某试用干事询问七号要开会吗，并艾特了杨学长，遭到社群管理员斥责，杨主席是你们直接艾特的，现在你是在叫学长，我不想再看见第二次。另一位社群管理员还提示所有成员，请各位试用干事以后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日前中山大学学生会公布了一份干部公示名单，任命200多名学生为部长级、副部长级。而四川理工学院某社团主席就更厉害了，学弟学妹们给本就互不相识的社团主席发祝福短信，结果发错了名字，这位社团主席居然责罚人家把他的名字抄50遍，还要开大会检查。网友直呼学生会充斥着官僚之风。如何看待学生会官僚化现象？大学应该为学生营造怎样的成长环境？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来关注几位网友评论吧。其中一位网友说，当资源全部集中在一个组织内时，普通学生反抗约束学生干部官僚主义行为的能力便被严重削弱了，因为任何反抗甚至远离组织的行为都意味着在资源分配上的边缘化，因此建立多元化的学生组织，资源不能高度集中在学生会当中。另外我们再来 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他说高校学生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官僚化，不妨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成人化，复刻成人社会的范式，以及获得成熟的社会人的自我认知。其实呢，大学呢是进入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终将会形成一个向社会人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哈。但是我觉得哪个阶段就该干哪个阶段的事儿，比如说你做学生，你就该有一个学生的样子，那你进了职场之后，你就该拿出职场新人谦逊的姿态。不管你现在是主席也好，或者是部长也罢，4年之后咱们该毕业的还是会毕业啊，该那个找工作的还是会找工作，甚至说我们毕了业之后还是这个职场小白哈，一切得从零开始。你的主席身份或者是部长身份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加分，相反还有可能因为较大的这种身份的差距哈，大多会眼高手低，无法接受这种毕业的转变。所以说这个层面来说，帮助大学生建立好大学和社会之间的这种衔接，尤其是心态方面的衔接更为重要了哈。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样的观点，周教授。 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衔接的确是，就是让学生明白，大学里头的这种社交资本的积累，有可能对你未来有一定的帮助，但它不是全部，它只是你社会化过程的一个演练的环节。但最重要的大学4年的目的是能为你积累一些专业上的能力和资本。另外一个呢，在你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也别老盯着那个官僚主义的那套学。说白了，你即便要架构学生会这套组织，你可以看看互联网公司是怎么架构的呀。互联网公司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比如说哈，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组织形式是很值得借鉴的，怎么样去打造这种同仁关系啊，这种同行关系。我就知道有些互联网公司之间，大佬 CEO 你都不能叫他什么什么总的，在公司内部是禁止的，你只能直呼其名或者他的英文名 Tony 啊什么的。或者有些像阿里更逗了，直接起个化名，就是说你就用古侠的那种化名来起，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从命名开始来让人们 能够营造出一种内部的这种企业氛围，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可以去学习的一种方法。你可以明白不同的组织机构内部它通过怎样的方法来架构自己的组织文化，这个是也很有值得研究的一点。 嗯，哎，其实咱们在大学的时候为什么说多去实习呢？其实就是让你跳出这个圈子哈。 是， 嗯，好，小熊， 我认为大学生与社会衔接，无论是你的心态也好，还是你的那些社交经验也好，它最根本的前提还是你的专业的那个基本功，这个是你的敲门砖。就是不可能你的大学因为社交而把你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给忽视了。如果这个的话，你无论练就了多好的社交本领，你到了社会你再怎么社交，然后你的底气就是比别人要差的。所以基本功是最扎实的。再有就是大学期间如果有能力借助大学的平台的话，多出去看一看，多跟不同的人接触一下，那个时候你到了社会，你也不会一下说从一个温室里面到了一个给你一个更多的资源让你流入的时候，你不会慌张。 嗯，好，其实我觉得无论怎么样，踏踏实实的才能走得最长久哈。借用周教授的一句话，让我们的大学还有我们大学生心中多一些小清新，少一些油腻哈。好，也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稍后呢，教育面对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节目，大家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越哭越笑，平凡着。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现代学史》《成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是7年来连续在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的学者。 大家好，我们这一期继续讲《史记》，这一集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史记》五体结构的具体讲解。因为《史记》本身呢，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大块，这五大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这一集我们就先来介绍《史记》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体例，就是本纪。本纪呢是《史记》的五体的第一种体例。本纪的意义就是法则、纲纪。本纪的特点是编年体的大事纪。说到这个编年体，大家可能会感到很奇怪，史记不是一个纪传体的史书吗？不错，史记的确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从总体上讲史记是纪传体的，但是就本纪而言，本纪是编年体的。史记中间的五体中间只有本纪跟表是编年的，所以史记的本纪它是按照编年的体例，依照年月的顺序，以天子国君的事情作为纲领，记载帝王的言行事迹和重大事件。所以本纪啊，它绝不是帝王个人的一个简单的传记，它是按照编年记载的一个朝代的大事。所以本纪在史记中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代的史书本纪也都仿照着史记这种写法，虽然是纪传体的史书，但是写到本纪都是编年的，所以这是本纪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史记的12个本纪中间，其中武帝本纪是记录传说中的五位上古帝王，也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禹舜。这个武帝本纪我们把它叫做传说的历史。下面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其中殷本纪跟周本纪，因为殷是殷商时代有了甲骨文，我们很多学者通过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殷商本纪是符合，基本上是符合甲骨文的记载的。至于周本纪那就更不用说了，周本纪因为是在文字产生以后，也可以确认它记载的事实的情况。只有夏本纪目前还是有一些争议，夏、殷、周这三个属于史记中间的上古史。再往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这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于司马迁那个时代来说叫近代史，是司马迁那个时代的近代史。此后的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还有所谓的金上本纪，这当然这是属于失传的了，叙述的是汉代的历史，我们叫做司马迁那个时代的当代史。这就是史记的12本纪。当然人们熟悉史记最重要的还是熟悉史记的当代史这一块，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秦始皇，最重要的当然是秦始皇本纪了，除了秦始皇本纪以外相关的传记就不多了，其中和他联系最密切的就是吕不韦和李斯这两个列传，和秦始皇本纪的关系最密切。其他像蒙恬列传、刺客列传这些东西呢，也有一些部分篇章是和秦始皇本纪可以相互参照着来看的。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想了解刘邦，那就大不同了。如果我们今天要了解刘邦或者讲刘邦的一生的话，那么本纪、世家、列传、表横跨史记体例中间的四个种体例都要涉及到。这说明司马迁在他的整个的52万多字的史记中间 对当代史写的是最详细的。 刘邦原名刘季，又称沛公，他本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亭长，因何成为赫赫有名的沛公呢？读高祖本纪，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刘邦发迹的全过程。 史记的本纪中间的话呢，我想举一下高祖本纪啊。刚才我介绍过高祖本纪的太复杂，高祖本纪涉及到了一篇本纪、九篇世家、还有九篇列传和四篇表，涉及到这么庞大的东西。那么高祖本纪呢，它是按照纪年体来写的。高祖本纪的纪年体分为两块，一块是按照秦二世纪年，一块是按照汉王纪年。这两种纪年区别很大。按照秦二世纪年，表明刘邦还走在成功的路上；按汉王纪年，说明刘邦已经走上了胜利之路。啊，从汉元年一直到汉十二年，这就是刘邦的一生，就他的一生的最后的阶段。陈二世元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呢？陈二世元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陈胜的起兵和刘邦的起兵。陈胜的起兵是陈二世元年的七月，刘邦的起兵是陈二世元年的九月，二者的起兵相差两个月。高祖本纪就详细的记载了刘邦的起兵。那么对于陈涉的起兵放到哪去记载了？放到陈涉世家去记载了。这种写法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间经常提到的叫护鉴法。因为你看史记的一个事件，你不能只看一部书，不能看其中的一篇，你要想了解这个陈胜吴广的起义，你要看这个高祖本纪，但是更重要的你要看陈涉世家。陈涉世家写的更详细。那么高祖本纪中间它记载的主要是刘邦起兵的经过。秦二十二年主要是记载了两件事情，一个刘邦投奔项梁，第二个是项梁战死，这是两个当时重大事件。秦二十三年介绍了宋义给项羽的北上救赵和刘邦的西征，这是两大事件。这个刘邦的西征是刘邦整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汉王纪年呢，我们上面前面介绍的叫秦二世纪年啊，记载了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三年以后秦二世就死去了，所以只记载这三年。那么汉王纪年是高祖本纪中间整个这篇本纪的重点，他从汉元年开始到汉十二年刘邦下世为止，完整的记述了刘邦从起兵反秦一直到灭秦入关、项羽的大分封，到刘邦建汉，一直到他辞世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此而言，高祖本纪是秦王汉兴和西汉建国初期的编年体的大史记。史记的高祖本纪中间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刘邦的起兵，在刘邦的起兵中间是因为一个重大事件引发的，就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在当时就好像是一次大地震，而且这个大地震引发了整个全国的全民大起义。如果我们打一个比喻的话，那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是地震，全国的大起义是大地震引发的大海啸。这个大海啸的结果比大地震的效果更强烈，这个大海啸整个的瓦解了秦帝国的基层统治，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是县杀县令，郡杀郡守。这八个字怎么叫理解呢？每一个县的老百姓都在起兵把自己的县令给杀了，每一个郡的人都在起兵把自己郡的郡守给杀了。我们知道秦帝国的最基本的基层行政制度是郡县制，如果县令被杀，如果郡守被杀，那就意味着整个秦帝国的基层组织全面的崩溃了。这个崩溃的局面是多长时间形成的？两个月。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陈二世元年九月刘邦起兵。为什么说刘邦起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因为刘邦起兵是因为沛县县令感到自身难保了，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自我保全的办法。怎么保全自己呢？说我要是带兵反秦，那岂不我也成了义军的领袖了吗？我要成了义军的领袖，岂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和我全个整个家族的性命了吗？所以沛县的县令想起兵反秦了。这个事件表明连秦帝国的基层官吏都知道秦帝国完了，大势已去。当时沛县的县令想起兵，沛县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吏员， 一个叫主力员是萧何，另一个叫医院是曹参，这两个人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这两个人就告诉这个县令说，你要起兵啊，八成不能成功。原因在什么呢？你本身就是秦国的县令，你在任期间你做了多少残害老百姓的事情，现在你想起兵，谁愿意跟着你干呢？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现在逃亡在外的那些逃犯把他招回来。其实他们指的就是刘邦。 而此时的刘邦已在芒砀山附近落草为寇，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不已的时候，樊哙的到来让刘邦的难题迎刃而解。 也让樊哙去找到刘邦，请刘邦回来。那当然对刘邦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啊。他回来以后遇到了问题是什么呢？沛县的县令变卦了，县令觉得刘邦不可信。我之所以请刘邦来是怕沛县的老百姓不听我的，刘邦手里带着几百号人过来，如果他要不听我了，我怎么办？所以把城门关了，不让刘邦进，而且要杀萧何、杀曹参。萧曹二人极其机警啊，早就做好准备了。一听到消息，两个人坠城而出，就跑了。见到刘邦一说，刘邦就写了封信，射到城中，告诉沛县城中的父老，说你们跟着这个沛县的县令，绝对不能成事儿。将来齐军一来到，你们必然是玉石俱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你们把县令给干掉。刘邦这一招倒是挺灵，这个沛县的老百姓起来，特别是年轻人起来，把县令一下子给杀了。当然占了沛县县城，沛县就立即算是起兵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了，而且也实现了县杀县令这样一种做法。所以当时就想推举一个人，其实这个时候有威望的人，萧何、曹参都是有威望的人，也是有才华的人，但是这两个人他们原来是秦朝的基层官吏啊，而且在起事之前他们本身都是这个主要的吏员，所以他们担心什么呢？万一起义失败了，秦过来，秦军过来一个大屠杀，我们这些为首的人那肯定会被要杀掉的。所以他们两个不愿意去趟这个浑水。而这个时候呢，谁最不害怕呢？刘邦。刘邦已经在丰泽西纵屠以后落草为寇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死刑犯，就应了老百姓的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个时候谁不怕死谁就去当这个头。所以刘邦心里想，萧何、曹参一个劲儿的想推他，沛县的老百姓原来也听说过刘邦的一些神奇的故事，所谓的斩白山起义啊这一类的诸如此类的一些传说，这样大家就公推刘邦。其实刘邦是非常想干的，不过刘邦这个人呢，这个人的政治才华谈不上多高，但是刘邦这个人他很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大变化，特别是他在基层混了那么多年，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他起兵这一年他48岁，这个时候起兵的项羽多大了？项羽是24岁，项羽这时候起兵是才20岁的小青年，但是刘邦48岁，这个年龄他的阅历他的经验相当丰富，所以刘邦就先推，实际上他想干，推的结果大家一致公推选他，他最后就乐不可支的答应下来，他就成了沛县的县令。而沛县属于楚地，楚地有一个习俗把县令称作公，所以刘邦从此就称为沛公。此前刘邦叫什么呢？叫刘季，季是季度的季，伯仲叔季就是个排行，说明刘邦原来没有名字，就是刘老大、刘老二、刘老三就这样来称呼的。他还有一个小弟弟楚元王刘交，那是刘老四，他就是刘三儿啊，刘三儿。这个时候呢他有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名称沛公。我们今天读史记的高祖本纪，刘邦的这个身世啊大体上是分为两段的。第一段是他家世，写他的家庭的情况，沛公啊，他的母亲刘媪啊，他怎么出世啊，他这个未出名之前啊那一些事情，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有纪年的，这个纪年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秦二世纪年和汉王纪年。在汉王纪年中间，刘邦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沛公，第二个阶段称为汉王，第三个阶段称为高帝或者叫高祖。这就是刘邦人生的三个台阶。沛公是沛县的县令，汉王这个时候他的级别已经是诸侯王了，最后到高祖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了。 这刘邦的一生大体上是经过了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 从刘季到沛公，从沛公到高帝。高祖本纪详细记述了刘邦的人生三级跳，通过高祖本纪我们可以了解本纪的规制和特点。 刘邦起兵以后也有开始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那个封邑失守了，他让他的这一个手下的人叫永齿守封邑，结果永齿叛变投靠了魏国，让他封邑失守。刘邦打封邑打了三次打下来，最后刘邦当时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投靠了项梁。项梁是当时啊在陈胜吴广之后另一股在楚地的反秦武装力量。反秦武装力量当时在楚地是两股，一股是陈胜吴广的力量，一股是项梁的力量。项梁的力量呢比较晚，大致的给刘邦的起兵时间差不多，但这股力量发展非常快。因为项氏是楚国贵族后裔，项羽的祖父就曾项燕就是楚国最后一个战死的大将，所以项氏家族在楚地有非常高的威望。所以项梁起兵以后，他这个家族的力量导致他这一股力量发展得很快，再加上项梁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项羽又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所以这股力量发展得非常快。刘邦在关键时刻投奔了项梁集团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当然他开始投奔项梁的目的是什么呢？想借助于项梁的力量收复他丢失的封邑。项梁也果然对他不错，给了他十员战将五千步兵，带着这些军队他赶走了永齿，收复了封邑。但是在项梁集团也是刘邦整个事业发迹的一个起点，所以项梁召开军事会议，这个在得知陈胜死亡以后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推举一个楚怀王的流落在民间的孙子熊心，让他做楚王，以此来号令天下。当然这个建议不是项梁提的，是项梁手下的一个重要谋士范增提的，这个谋士后来也成了项羽的主要的谋士，而刘邦是这个会议的重要参加者，所以刘邦就成为立楚怀王雄心的重要的将领之一，这为他今后打下了一个重要的资本。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了，首先是陈胜被杀，吴广被杀，再接着是项梁战死。项梁战死对刘邦来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项梁战死以后楚怀王雄心就夺了项羽的兵权，给了刘邦足够的信任，让他做荡郡长，掌管荡郡的士兵。而且在这个时候，这个秦军的主力章邯兵团已经移军北上去打赵国，赵国情况危急，在这个紧要关头，刘邦被楚怀王雄心让他牺牲，而让项羽北上救赵。项羽北上救赵打了著名的巨鹿之战，这个巨鹿之战呢，在项羽本纪中间写得很详细，在高祖本纪中间呢写得很简单，这就是护剑法。而刘邦这个在高祖本纪中间着重记载刘邦什么呢？刘邦西行入关，刘邦经过南阳，采纳了谋士的建议，这个用招降，就是史书的原话叫越降，用越降的办法让南阳郡守投降，然后自己领兵从武关迅速的攻入关中，最后到达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帝国灭亡。这是刘邦高祖本纪记载这个沛公阶段的刘邦最大的政绩，就是灭秦。灭秦以后的刘邦其实面临着一连串的考验，比如说这时候刘邦也犯了错误，灭秦以后刘邦一进入秦宫以后，看见秦始皇的房子他想住，当天就下榻在秦始皇的宫殿中间，当然就被范哙啊张良给劝出来了，听别人之劝退兵还军霸上。第二点做了很棒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杀秦王子婴，因为他觉得楚怀王雄心让我西行入关就是看中我是一个匡后长者，那么我既然做一个匡后长者，我得顾及我的形象，我如果杀了已经投降了秦王子婴，那我就不是一个长者了，所以把他先看押起来，留待后人来处理，等诸侯们来处理。结果后来项羽入关以后，项羽杀了秦王子婴，这就成了刘邦十罪项王的一大罪状之一。刘邦做的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约法三章，因为秦朝的灭亡是两大原因，第一是暴政，第二是克伐，你把老百姓逼得无路可走，所以史记中间四次出现